他找到迷途的方向。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，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年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 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。

隔多年，那缺憾还在，有种伤一生都好不起来。我用一场大雪来掩盖，深埋心中那失散的爱。每当我说感情能空白，没有人听出来我在感慨。一直把你藏在歌里面，不让世界打扰这隐秘的思念。在最闪念处留恋，在最美丽处依恋，在夜里一遍又一遍。一直把你藏在歌里面，期待某天你在人海中会听见。在最高音处落泪，在最感伤处哽咽，那听歌的人却陶醉。 却。